七九是吗？是，所以说嘛，37块钱那也叫超标。说你也忒矫情了啊，道理不是那么说的。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，话说头些日子湖北襄阳查出来一干部，他是乘车超标37块钱，查出来了吗？受到处理，引发网络热议。有人就说了，不近人情，实则呢有理有据呀。你别看这37块钱这违纪金额小，那仨瓜俩枣，哎，那一样是触犯党纪呀，属于不言不实，不三言三实吗？他这个不言不实，不能小看小问题小错误，往往这正是滑向腐败乃至罪恶深渊的啊开始。党员干部都必须牢记这个什么呀，踩红线的事儿。你再小他也不能干，是吧？你这个当初海的人，人家早就告诫过了呀。啊， 手下这微薄的手里孙有钱，他只怕上心下巧计沉舟，到那时我 要不怎么网上的媒体新华网吗集纳了习近平同志10句反腐败的警句呢？哪10句啊？头一句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反腐没有休止符。二一句，下大力气麻呀拔烂树治病树啊正歪树。三一句，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，还有呢群众的保命钱成了少数干部买官钱，恶行令人发指。还有呢，不能够新官不理旧账，出了事儿得追责。最后一句是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，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情的。总书记这话呀，要我来说会成千言万语，就一句是吗？哪句呀？ 当官对民做主，我不回家买红薯。 正是为了抓贼却被逮，开房的干部找不着北，酒后滋事喝了高碎，百姓最恨什么呢？官不为呀。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是给这为官不为这个毛病开了3副药。哪3副？我头一副要严格考核，严明纪律，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用人风气，小人不能给他留空子往上钻。二一句，要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。什么您呢？对于在一线辛苦打拼真干事儿的干部来说，最需要的不是成功了哗掌声雷动呵鲜花，而是失败的时候宽容和支持。要干事那么唯物的来说啊，很有可能出错。什么人不犯错误？他不干事儿。哎，不干事儿，他没有犯错误的可能啊。那犯了错呢？犯了错没关系，是吧？你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啊，这个努力呀、啊、工作有啊出现问题呀、啊、或者失败了啊，这个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三一副要是什么呢？允许犯错误的干部改过重来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最后这条咱得加一句。不是来副药吗？啊，这副药呢可以，要我来说，但是得来一个药引子。哈哈，什么药引子呢？要看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和改正的力度，有些问题可不是一改了之这么简单。什么事儿呢？比方说这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么一档的事儿啊， 听着都觉得邪性。河南洛阳有一民警叫李辉峰，这小李子同志啊，头些日子到西安玩去了，游玩的过程当中不忘了维护社会治安，发现了一贼偷手机的，砰，当场将其拿获，人家警察嘛，正差将其扭送到当地派出所，谁成想值班的警官啊打官腔，哎呦，把这小李这民警给气的，说你看我这逮一贼，你还跟我来这个。临走的时候甩了一句闲话，就是骂人的话，来了这么一句，哈，谁成想值班民警闻听此言，呀呵，这事儿我得管啊，这他管，上去拖给这小李子来一拳，然后给他关了20个小时，关了一天。事后人不干了吗？你讲理不讲理啊？我正儿八经，甭说我是警察，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，我当你是报案，你怎么不受理啊？那不管啊，给我打官腔，回头还把我关起来了。现在呢，西安那边当地公安机关通报了，反映了值班的那个副所长和民警被停职接受调查。这事儿还没完全整明白啊，真相如何正在调查了解当中。不过那位问了，哎，这个事情京西里头有吗？哎，让您问着了啊，真有。是吧，陆泽嘛，啊哈哈，还有比这更邪乎的呢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。话说是事情发生在广西有一崇左市，说那地方他们当地啊有一大新县，大新县教育局办公室的主任姓黄，黄主任啊，这黄主任有意思是吧，人家这个生活啊很丰富啊，说找了俩大姑娘酒店里面开房，我的天哪，是啊，哎，我在网上还看见视频了，哈哈，挺有意思。因为为什么有意思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他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啊，他不是开房吗，啊，中间还进了旁人了，进俩男的，这一看哟坏了，这个生人，哈哈，结果这黄主任非常尴尬。哎呀，因为他都没穿衣服，哎呀，你们先让我把衣服穿上，得不得啊，得不得，就他们当地话啊，这就行不行，那边不让他穿，不行不行，那说清楚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，还没弄明白呢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涉事的官员当地有关部门回应已然被停职了。那么当地的纪委正在核实这黄主任跟那俩小女子到底怎么回事，是吧，这个过程当中看貌似啊是被什么人给敲诈了。那当然这个之前是有事儿啊，是不是啊，视频资料公安都调走了，正在调查的过程当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惊喜里头有吗？有，呵，还真有。 营业内呀，高泽子。 是吧，还有比这过分的呢，还啊哈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上个月的事情，说是这都没有的事儿啊，没法想象。说他们这个南京啊林业大学培训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姓梅，这是没招谁没惹谁，遭到啊这个边上不认识人的殴打，呵，打得他个狠呐、啊。 其中下手最重的一男的，一边打是一边骂，一边骂一边高声呐喊：“我是处长，我有钱！”他一脚就踹到边上劝架那保安肚子上了，哎呀，疼的当时就躺地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处长吗？啊，对了，人家当地啊纪检机关回应了，真是吗？啊，说打人这男的是南京玄武区住建局的副调研员，姓陈，叫陈爱平。哦，还真是个公职人员啊。对了，目前纪委已然介入调查，警方对这陈爱平进行了行政拘留13天的处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就说行了行了，别问了，知道京戏里头准有啊，那还真是 干杯一斗大火灾，打坏了天空，张天佑张太的门牙打下来。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话的话外之始终反腐又倡廉，开工无有回头见版》，我是李信。来看这个，咱们今天短信互动平台呢，还是10628821828。那么新浪微博还是 RBC 话的话外李信。那么微信公众号呢，依然是话里话外呀。来看今日头条：人民网、人民日报评论员三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。说是粗放浮躁的作风要不得呀。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说，人民日报啊，头条聚焦贵州啊，拍苍蝇，打老虎拍苍蝇吗？一年以来贞州当地啊就处分了5944人，真动真格的。那是啊，咱们国家非法集资案件爆发式增长，一年增加2倍以上，这个得重视。新华网说的是，头前2天咱们念叨过，说有那么个说法，官方啊意思说呢，以后可以这个每周呢休2天半。那么这个事情，人社部人家郑昌啊只管这个事情啊，人社部回应称暂未研究，还没最后敲定呢。说是法国今天要鉴定打那留尼汪那边不是发现疑似马航 MH370 那残骸吗？啊，就是开始要鉴定了。今日各报的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说是为了确保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绝对安全呢，公安部部署了啊，包括安检呐、抽检啊这些个措施，大伙呢多帮忙多支持，也是为了咱们的社会更加安全。比方说乘长途车进京要实行实名购票、实名安检啊，这个新章程。京华时报说呢，北京增加了277家医保定点机构啊，这不错。北京晨报说是啊，环境监测的事权全部上收国家了，国家只管这事儿。那么另外呢，说那个云南原来那个副省长叫沈培平，不是进去了吗？啊，喝高醉了不是吗？上法庭认罪了。新京报说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众球迷啊，这个很多的群众吧，送别洪元硕，洪老先生，这是咱北京国安啊足球这方面的一位大大的功臣，前段时间不幸因病离世。虽然哥们儿我不是球迷，但是呢也得送他老人家一程啊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接茬给各位来念大报啊。今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一版一小块言论，说的是什么事情呢？说是前不久吧，他们记者呀到一个某食品城 调研。食品城您明白吧，就是一个大商圈子啊，大买卖，哈哈，大公司是吧，里头那个有的那个商铺啊，就是卖东西的，食品城卖吃的的。可是呢进去一看，好家伙，差点没把记者熏出来，哎呀，你这卫生条件太差了，你这个味儿都窜的哈。哎，再一看他们墙上，哈，赫赫然挂着监管部门啊颁发的卫生许可证。哎，我说，嘿嘿，您这证是怎么得的呀？您这宝贝怎么拿的呀？哈，金箍棒，哈哈，对呀。他说一问呢，边上有人才说了，哎，这是这样的，哈哈，这个是因为皆因为啊简政放权啊，对了，因为现在他这个办证的门槛降低了，你知道，简政放权了，这个证就拿的容易方便了，好吗？只要是到卫生部门备个案，这手续就都免了，是吧？卫生监管简政是什么呀？党报言道，简政那不是懒政啊，这不是你推卸责任的借口啊，两叉啊，这不是吗？人民日报说了啊，简政怎么简法，国务院说了，再次取消6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，但这之后呢，哎，有后手，考证是降温，求职是松绑，但是门槛不能降低。人家说了，取消这些认证不是一停了之，还得加强监管，有关部门得有责任呐，是不是？您说，你看人家高检是吗？最高人民检察院嘛，人民日报说了吗？预防纠正，超期积压，久压不决，怎么办呢？说是要是某个人啊，甭管是犯什么事儿了，积压超过8年，这八啊，你这没判呢。对了，先压着，那可不行，最高检察院将直接督办。人民日报就说啊，说很多城市啊，讲话叫九龙治水，不是大禹治水吗？不是，他就这个意思啊，咱们城市里面那保洁您知道吧，这我才明白，好家伙，这是灯标以西和灯标以东的学问。哈哈，怎么讲呢？你别看是一把大笤帚，保洁吗？管的部门上面那个管他们那婆婆还不是一家呢。怎么说，路面归城管，绿地归园林，河道归水务，这不就是灯标以西和灯标以东的学问吗？环卫得改革，这不成了说九龙治水是往好了说，说难听叫做各扫门前夜，你这样的话行不成合力呀。今日一句话新闻啊，就一句啊，多了没有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，公安部啊，要求强化进京通道安检查控，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大伙儿都明白。但是呢，人家特别要求民警安检要切实避免道路拥堵，也得为行人老百姓考虑，是吧？这个北京晨报说呢，西城这边啊，人家这个法院统计了近一年审理的交通纠纷案件，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什么呢？路怒升级为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，乃至升级成矛盾，甚至动了手的，法院打官司的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呀。哎呀，这个都成毛病了，这个都影响社会治安了，够可以的啊！今日人物谁呢？这人叫潘志琛，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。这干嘛的呀？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涉嫌严重违法，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。嘿嘿，好好查查去吧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爸，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。可糟笑了。 这是啥来着？这是啊，收集微号柳旧巫窑啊，说是最近咱们这个新闻里面少了方言了啊，这是不是我的风格，哈哈，是吧？别介，我回头这风格一保持时间太长了，这回头奖金没了，哈哈，我们这不许说方言，都得普通话您的，哈哈。偶尔吧，